起来，放晴天，我就要飞起来，放晴天，放晴天， 放晴天，你就可以飞起来。来自于火星电台作词作曲周迅演唱的《偶遇》。这首歌曲呢，也是周迅个人的第二张专辑，2006年的时候发行的。专辑名称呢，来源于火星电台和周迅的一次聊天啊，是曾宇提出的概念，三个人当然都觉得不错，于是呢，当即决定给专辑命名为《偶遇》。旅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偶遇，好像在追剧的过程当中，每个人也会偶遇一些小小的心得，小小的体会。好吧，《如懿传》正在热播当中啊，周迅饰演的这个角色呢，现在也是讨论度非常高。无论怎样，11点06分，带上音乐去旅行，让我们换一种心情，全新出发。本周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去往的地方都是，即便你不分东南西北，即便你一出门就很容易迷路，但是在这个城市依然可以玩得很痛快，很自在，很无拘无束。昨天去的是澳大利亚墨尔本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是日本奈良。这里最大的优势呢，就是地方虽然小，但是景点很丰富，而且步行就可以游玩完毕。小小的地方，随意看一看，让自己的心理节奏步伐都放慢那么一丢丢，尽情的观赏两边的景色，惬意的二人游，来自于方大同。 再过来，不要靠近我，也别再有我，也别再凶，你知不知道何时可收，这不能把握，就别再寂寞的二人游。 二人游的状态是不是这样的惬意，这样的小浪漫，这样的小资呢？从四人游到三人游，这次我们听到的二人游，方大同呢以 old school 蓝调的精神作为基础，用一种自己的社会观察和朋友的经验，谈及一些人如何尝试去破坏别人关系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所以歌名叫做二人游。好吧，这样的歌曲探讨的是面对旧爱，到底是应该断，是续，是拒绝，还是应该留住？每个人的答案应该不同吧。在工作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的答案是一种，有的时候彻底的放松，在旅行过程当中突然间看到美景，你可能会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答案。继续，我们去日本奈良转一转，来这里你会发现最大的愿望呢，就是不走太复杂的路，也依然可以尽量多的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奈良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朴雄浑的寺庙，以及一些宁静恬淡的公园，还有 大朋友小朋友都会喜欢的非常可爱的梅花鹿。这个文化味非常浓郁的城市，绝对是值得我们开启暴走模式这样的一个地方。而说到日本呢，其实日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，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，应该是很多人对于爵士的启蒙老师之一吧，小野丽莎。很俏皮的一首作品，来自于小野丽莎的 Cachito。 继续来奈良转一转，奈良的多个寺庙呢都被联合国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，东大寺就是其中之一，距今呢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。有的时候转寺庙，你会发现寺庙其实它的各种各样的摆设，包括这些门口的树木以及绿植，它们的建筑呢以及建设都是非常的有意思的。女生朋友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拍照，当然如果您要想了解一些事情的话，来这里随意的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听一听，也是一种让自己的见识变得更加的丰满的这样的一种方式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，刚才我们听到了《如懿传》的女主角演唱的《偶遇》。除了《如懿传》，就这个《延禧攻略》最近也很红啊。如果有看过这个剧的话，应该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的熟悉，同样来源于富察皇后的扮演者秦岚的演绎。雪落下的声音， 轻轻落在我掌心，轻轻在掌中前世注定，多

据说路虎做这首《雪落下的声音》的时候，当时脑海当中想象到的画面，第一个是剧中这魏璎珞在大雪天见到傅恒和这个尔晴的时候，然后在大雪天继续的往前拜，一拜一喊的时候，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一个心境化成了《雪落下的声音》这首作品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情景。还有富察皇后在逝世的时候他的内心的独白，也是在做这首作品的时候陆虎当中所想到的一个场景之一。包括这个剧当中的很多大家觉得非常的唏嘘的这样的情景，这样的一些场面，最终呢都是形成出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些，有一种淡淡的伤感，但是也有一种小小的浪漫，小小的追求自由的那种状态。雪落下的声音，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当然可以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。来到奈良，你会发现成群结队的梅花鹿呢绝对是奈良的特色之一了，在公园、博物馆之前甚至是马路边都可以看到梅花鹿它们的身影。看到梅花鹿，有些人可能会想到爱情，觉得非常的美好。而说到爱情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，来自于汪峰，《我们的爱情》。 我看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我们的眼中是那么辽阔的迷茫。只想亲吻你那干枯荒芜的沙漠，这感觉怎样？像一次碎裂，像一场燃烧沸腾着你的野火，只想浸润你那干枯荒芜的沙漠。

影片讲述了蚁人在背负着蚁人职责的同时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但二代黄蜂女又向他转达了一项紧迫的新任务，蚁人必须再次穿上战衣与黄蜂女并肩作战的故事。本片与其他漫威宇宙电影最大的不同是没有明显的反派，没有要拯救世界的沉重，而是一场搞笑又夸张的冒险。本剧的最大优势是设计了多条故事线并行，每个角色都要面对不止一个挑战，难题接连不断，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。在打斗戏和蚁人技术的运用上，比第一部蚁人要夸张很多，更加脱离现实。各种玩具小汽车、积木和真实事物来回切换，更像是进入了一个充满魔法的玩具世界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世界那么大， 哇哦！ 假期那么少，到底该去哪儿呢？ 来吧，跟我走，我是泽华，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。11:33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我是泽华。这首歌叫做有一点点喜欢。哎，你在旅行前、旅行中、旅行后，对于你要去的目的地是不是也是有一点点喜欢？ 一点点喜欢 or it's like 怎么不喜欢 or more like 不得不喜欢。 来自于邓福如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《一点点喜欢》，这首歌曲呢，在 R&B 的节奏当中穿插点缀进了一些军乐器的元素，也让这首歌增添了一份俏皮感和一些规整的意味。11:36，带上音乐去旅行。今天我们去往的是日本的奈良。刚才也说到，来到这里最大的优势就是地方很小，但是景点很丰富，步行就可以游玩的非常过瘾。很多人在旅行过程当中最大的心愿呢，就是不要走太复杂的路，也可以尽量多的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

99滴眼泪来自于自然卷的作品，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专辑 Celavi 这就是生活当中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日本奈良，这里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地方小但是景色很丰富，步行就可以游玩的非常的过瘾。当然来到这里除了可以看到梅花鹿之外，也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宁静恬淡的公园。来到公园当中，你可以随意的走走停停，拍摄可以拍摄很多的景观，比如说有一些盆景的摆设，有一些绿植的搭配。当然如果你的季节来得对的话，来到这里看樱花也是很好的选择了。不过也可以看到很多古朴雄浑的寺庙，在寺庙当中你的心境可能也会变得静上一些，晚上的时候在小城当中随意的走一走，也会觉得有一种晚间的浪漫的感觉。下面这首香槟 Blues 来自于一支乐队叫做迷藏乐队，这样的节奏这样的氛围好像专属于夜间。虽然现在是中午11:50，想象一下，此刻你来到一间非常舒服的酒吧当中，点上一杯你最爱喝的，然后随意吧，开上一瓶香槟 Blues。Blues 味道非常纯正的香槟 Blues， 一定要听到最后这个敲鼓咚这样的一个声音，彻底的可以让你自己好好的融入到这种 Blues 的音乐氛围当中去。哎，音乐风格瞬间一变，